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 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你准备好吃我们炸给你的盐酥鸡和鸡排了吗？ Yeah， 因为呢我们明天就会出现在这个康乐夜市啦，4月29号，为了宣传我们这个勾选吃瓜学会的这个影片呢，当天呢我们 MC 呢就会亲手为你送上这个150份的炸鸡排，还有150份的咸酥鸡给你。 是的，其实在上个礼拜三呢，我们 MC 们 full time MC 四位了，已经在档口那边练习了。而明天呢，是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勾选全家福，就是我们的8位 MC 难得的就在大团圆，一起来做活动了。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勾选的忠粉、死粉、铁粉的话呢，又想要拿到我们每一位 MC 的合照，就是明天了，各位。 是，可是我觉得你跟 Kristen 应该比较难吧，因为你们在厨房里面的闭关在里面的那一种的 、而且是在那个很油很热的情况之下、所以如果收听到你有够睡的话，又想要让 Broccoli 跟Kristen 记得你的话，记得带 T 恤来咯，小风扇来咯啊，你递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永远记得你咯，然后最好可能买一个珍珠奶茶要求太多了 也 OK 啦，然后你们就会送这个鸡排给他，或者是咸酥鸡给他，不是吗？ 当然叫莹莹一声美女，莹莹会切大片一点给你嘛，因为是负责切鸡排的、 我是负责切跟剪的，上个星期我练习了是不错的啦，我很厉害剪跟斩了的、 但是也先说，因为康乐夜市真的太多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早到来准备一下，而且还要完成一些指定的任务你才给我拿鸡排哦。 比如说这个就是呢，马上上了 subscribe GoShen YouTube 频道，并且在这个 GoShen 吃瓜学会第三季其中一集影片下面点赞啊，还有留言，到时候就可以省下这些步骤了，所以真的很重要，马上执行起来吧。那我们4月29号康乐夜市见。 是啊，这 GoShen Be on Trend， 是 YYY。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en 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啊！勾选猜猜猜，我相信呢，只要你是我们勾选 Magic Hour 的粉丝的话呢，你的科学课或者是自然课呢，都一定会拿满分，因为我们今年真的教太多跟自然有关的东西， 还有地理 啊，就包括什么 历史， 为什么对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海水是蓝的？ 对对对， 今天再给你添多一笔，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啊？ 咸的， 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呢。 可是你至少应该有喝过一点海水吧？玩水的时候 肯定有 咸的嘛，对不对？ 对， 四个选项告诉你为什么。 A 海藻， B 岩石溶解的矿物、 okay. C 动物的一些排泄物、 okay. D 和海水的温度有关。 ABCD 我应该觉得是 D 温度吧、因为我们的身体很热的时候就会出汗嘛，那出汗那个汗呢，我填过它是咸咸的、代表呢温度越高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会有一个咸咸的味道出来的，不管是大海还是人体都是有这个原因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在游泳的时候你不小心出汗了，你的汗不应该是被这些浪花这些海水给冲走吗？ 啊， 为什么会喝到呢？ 冲走了、所以就冲去海里了、我的汗就在海里的话、那个海水就咸咸了。 所以你是指我们喝海水喝到咸是因为喝回了自己的汗水？ 是因为太多人去海边了啊，全部的人的汗啊都在那里，又或者是啊那种比较 其他的排泄物吗？ 啊，那种坏蛋的人类啊在那边排泄的啊。 可能鱼儿他们也会在那边排泄，但是他们就坏蛋吗？ 他们不坏蛋，他们是做回自己，因为他们住在那里嘛、很合理的。 那我住我家，我也可以在随地都可以排泄物乱乱来是吗？ 那个不可以，那个你妈妈允许的话、OK 这个只是莹莹个人的见解啊，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呢，哇塞，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端外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Channel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EXO 的妈妈。EXO 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20号晚上8点钟呢，在 National Hockey Stadium 实力的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 可以去到 ticketsyou.com.my。 勾选 MB 有安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哎呀，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聊聊大家如果在海边玩水的时候呢，应该都有遇过不小心喝到一点点的海水，然后发现是咸咸的。 是的。 那今天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海水会是咸的呢？四个选项和某一种海藻有关。B 岩石溶解的矿物，还是 C 呢动物的排泄物，或者是 D 呢和海水的温度有关。 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哪里一个是原因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A 吧。怎么会选择 A 呢？就是因为每次海水就是它下面会有那种海藻嘛，所以呢我觉得海藻诶就会感染到那个水，所以就是海水才会变咸哦，所以是 A 了。 首先在这里恭喜 Andy 毕业快乐， 哇，真的陪了我们节目快六七年了，真的一路成长到他现在也已经毕业了，好厉害，还传了一张他毕业的照片。 是，恭喜你恭喜你。所以呢他的选择是 A 海藻的关系，所以影响了这个大海呢是咸咸的。 那如果前 Andy 答错的话呢就不能毕业咯。 喂，没有啦，他还是 没有修好你的学分， 他也想要来学习嘛。那你大学学习完了就来 Magic Hour 学习一下吗？ 有一句话叫做活到老 学到老。 对呀，像你这么老了还来学嘛，对不对？ 什么老了 ？Excuse me， 我才18岁，宝宝， 十六岁了。 OK， 谢谢。哎呀，所以 A 海藻是那个原因吗？ 是不是呢？回来我们再猜猜喽。 OK，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为什么面包会发霉？为什么辣不是味道是痛觉？为什么蚂蚁靠气味认路？ 你要知道的冷知识答案都在勾选猜猜猜。 我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热。 我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是大家可能都有稍微喝过一点点的海水啊，为什么海水会是咸的，不是辣的，不是甜的，不是无味的，就是咸的呢？ 可是为什么一定会喝到海水呢？有些人可能没有喝到嘞，他就玩水而已， 那还真的可惜了。因为我觉得一个标准的童年一定要跌过倒喝过海水。 真的吗？你真的是每一次去到那边一定跌倒，一定喝到海水？ 没有啦，就没有以前玩，可能玩捉迷藏会跌倒，或者去海边玩一定会不小心喝一点点。 会啦会啦， 或者是以前中学的朋友很调皮啊，我有试过在海里面，在河边，在海边海边海边海边大叫的时候呢，我的朋友直接抓了一把的那个泥沙丢进我的嘴巴里面。 为什么那么坏呀、啊？他 就是一群调皮的男生咯。 然后 我无法忘怀，所以我就感受到咸咸咸咸这样的。 那个沙是咸的， 脏脏的 ，所以海是咸咸的。 也海水本身也是咸的啦。可是为什么呢？让你来猜啦，四个选项 ：A 海藻的关系 ，B 岩石溶解的矿物 ，C 动物的排泄物 ，D 温度的关系。 我们来听看这个 Kashi，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岩石溶解的矿物吧，因为陆地上的岩石经过雨水冲刷，还是把矿物质带入河流哦，然后那个海就会咸，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吧。 哦，因为是那个岩石的关系呀、啊，那个矿物掉入这个海里了，所以就变成咸咸的。 你觉得可能吗？ 我 它指的是像这种山啊，山不是有很多岩石吗？ 对对 对, 对， 那些岩石本身有很多矿物盐，它溶解了过后就一路流到那个海里面。可是海那么大哦，它的咸真的主要是来自于这些矿物啊、矿石、岩石吗？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因为海边呢，就是海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片的那一种的，就算有岩石，它的那个矿物掉进海里呢，我觉得影响不大，可能影响到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主要原因真的不是岩石、因为海真的是太大片了， 对、比这些所谓的山地来的大片多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B 不可能。 OK， 直接把 B 删掉了， 真的？ 那会不会真的是给英英讲中呢？回来给你揭晓答案啦。 OK， 首先就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黄明昊的 Angel Love。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We also love you。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过去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是为什么海水会是咸的呢？有四个选项 ：A 和某一种海藻是有关的 ；B 岩石溶解的矿物导致它变咸；还是 C 呢跟动物的排泄物有关；又或者是 D 呢和海水的温度有关。 Before 揭晓答案，我们再听看最后一位听众，你觉得 A、B、C、D 哪里一个是答案呀？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岩石溶解的矿物，因为呢，我们的河水。在流向大海的途中呢，它溶解了岩石和土壤中的矿物质，所以呢，导致这个海水是咸的。 好像目前为止呢，最多人的选择就是 B， 岩石溶解的矿物。哎、 可是你是很反对这个选项的，因为你说那些岩石跟我们那么大的海洋比起来，岩石算很小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导致它们整个海洋变咸呢、啊？ 是，所以我觉得 B 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低温度的关系。因为温度热的话，人类在海里面游泳的话就出汗嘛，那个汗呢就会冲进海里，然后就变咸咸的了。 恭喜莹莹姐，好棒，又答错了，也就是 B， 岩石溶解的矿物。 自信满满的说 B 不是答案。 对呀、啊，所以有一句老话叫做无知的人真可怜。 我现在学习吗？ 但是学习的人值得被爱啊！还没讲完嘛。 OK， 来，为什么是 B？ OK， 其实真的是因为当我们你知道这些河流啊， 它流进这些海里面，它的整个过程是多久？长达几年？ 几年啊？ 对呀、啊， 年的话五六年， 宝贝，我们河流啊，这样子岩石它、啊、经过风化作用啊，溶解啊， 哦、应该几十年、几百年， 宝贝，几十亿年， 亿啊， 用亿来形容。真的是从恐龙时代到现在的，所以海水会咸呢，真的是因为这些山地啊，或者是陆地上的岩石，经过那些雨水、河流的那些冲刷，让它的矿物质呢一点一点的流进海里。可是为什么海水会比较咸，反正河流就还好？ 因为它没有靠近那 种山那里，没有啊，它就是透过河流这样流进海里面的啊。因为海水的水本身会蒸发、那蒸发的时候只有水分被带走，盐分跟矿物质留在海里面，所以它只会越来越咸。 它会越来越咸的那 种、啊、对的。当然它不会讲可能几年里面变得很咸，它是那种几十亿年的那种过程来的、 很久很久 了。对，但至少今天我们知道海水咸不是因为人流汗。 是那个岩石溶解的矿物。 OK， 我学起来了。 Show 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